就是我等的那个人。零点三公分擦肩的一瞬，心里感觉一种暗示，会不会就是缘分？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住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住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住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住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王元祥拍得金羊毛，不仅给上海人争光露脸，给中国人打腰提气。咱就这么说吧，刘总啊，为咱们中国立下一大功，让世界的人看一看。中国现在国力增强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参与，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您要问了，花了600多万人民币买了90公斤金羊毛，下一步干什么呢？当然要制造成品了。有很多西方人呢暗中发笑，你们花多少钱买去也是一堆废物，你们能制造产品吗？就凭你们的技术、你们的设备、你们的水平。结果他们猜错了。刘瑞奇回到上海之后，动员公司上下所有的人，同时请来中国有名的专家，上下通力配合，开动脑筋。这个过程咱不必细说了，我也是个外行，我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时间不长就制作出成品。这90公斤金羊毛啊，成品做出来之后是价值连城啊。有人问过袁乃中，那成品的料子都干了些什么呢？都做了些什么呢？袁乃中啊，一努嘴儿告诉问他的人，看见没，现在刘总身上穿的西装就是金羊毛制作而成。袁乃中还说呢，知道值多少钱吗？几十万人民币啊。这在西方人眼里看来，那是富贵的象征啊，穿上金羊毛的服装那牛的不得了啊，物以稀为贵，您别忘了这一点嘛。关于这件事儿，咱不必细说了。再说一件事儿，您肯定爱听。什么事儿？就是刘瑞奇率领代表团出访乌拉圭，坐了飞机日飞到南美洲去了。这件事儿发生在1997年12月初。中国绒线大王、上海航元祥集团公司总裁刘瑞奇一行 应邀赴盛产羊毛的乌拉圭进行考察和访问。此次刘瑞奇率队的中国毛纺代表团一行啊，共九个人，将先后出访乌拉圭、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这是恒源祥占领中国大市场、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战略部署之一，也是为恒源祥荣县跻身南美市场做前期准备。那时候啊，岁末的时候，上海还冷风瑟瑟，寒气逼人，而乌拉圭正好是盛夏。乌拉圭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和淳朴的风俗民情，赋予了这个国度南美瑞士的称号。世人瞩目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就在这个小小的中立国国度旅游风景区东角举行。这个乌拉圭啊，是个袖珍国家，人口才336万，要比较一下，比北京这个朝阳区啊差不多少，就这么多人。国土面积只有177平方公里，好像比北京这面积啊小得多得多，但却拥有广袤的天然草场，畜牧业是十分发达，是世界上第六大羊毛生产国和第二大羊毛出口国，95%的羊毛出口到世界市场。乌拉圭的土地非常肥沃，气候宜人呢，天然草场和自然牧场培育了优良品种的考利代羊，这种羊啊所产之羊毛没有化学污染，纯度很高，加之又细又长又白又柔和，极适合做手织的毛线。到了1996年，恒源祥共使用了6600吨乌拉圭毛条，占他们公司全年使用量的50%。乌拉圭啊，每8头羊中就有1头羊的羊毛是供恒源祥使用的。由于恒源祥是乌拉圭羊毛的头号大买主，故他们这代表团一到乌拉圭便受到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啊。中国荣县大王来乌拉圭考察了，恒源祥刮起世界羊毛风了，热烈欢迎上海的客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一下飞机刚入住之后，相关企业相关部门盛情相邀，自不必说呀。政府的各部委各部委办也都纷纷出面了，宴请刘瑞奇一行。刘瑞奇也深深感到乌拉圭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按照这次访问的原定方案，恒源祥人将按照什么羊毛生产程序，分别对剪羊毛的工厂、原毛分拣厂和2家毛条厂进行参观访问。同时呢，刘瑞奇一行还应邀出席了乌拉圭羊毛局1年1度的剪毛大赛和剪毛能手的颁奖典礼。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在乌拉圭啊，羊毛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文化，它给人呢带来的财富的同时，更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乌拉圭农牧部的部长和乌拉圭羊毛局主席出席了颁奖仪式，除了向本年度羊毛剪得最好、最多的、最快的选手颁发奖品之外，还要颁发荣誉证书。刘瑞奇一行也应邀参加了这次观摩典礼。 哎呀，这回啊，中国代表团可开了眼了，先上了主席台，一看周围是万人，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呀、啊。面对着主席台的前面，站着18条大汉，都是乌拉圭的中年男子，个头也高，肩膀也宽，上身都是 T 恤衫，下边都是牛仔裤，头上都戴着大檐宽边卷檐的帽子。再看那皮肤都是古铜色的，在骄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知道的是剪羊毛大赛，不知道的认为是模特比赛呢。壮观极了，来的是经过层层筛选剪羊毛的能手，今天要从他们18个人当中选出头一把，将要获重奖啊。这些小伙子们往主席台上一看，来了尊贵的中国客人呢、啊，谁都知道这是乌拉圭的大买家财神爷呀，所以这些小伙子个的个是精神抖擞，跃跃欲试，都要在客人面前一展身手啊。他们旁边有机器，放着最先进的剪刀，这时候一群羊正在旁边吃着草呢啊，人开始做准备了，旁边有裁判官，有监视官，有掐表计算时间的，还有公证官，看看这里头有没有徇私舞弊的，把关甚严呐、啊！啊，这时候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把那群羊赶进会场。这羊啊，毕竟头脑简单，刚才还悠闲自得的在那吃着青草。刹那之间被人轰进了人群，这羊心里也清楚大事不妙啊，一看这差价，心说是吉凶未卜啊。果然小旗儿一挥，哨声一响，比赛开始了。您看吧，这18名勇士以最快的速度选中目标，啪一伸手，每个人抓着一只羊腿把它列在身边，啪放倒了，动作那个快劲儿令人咋舌呀。紧跟着拿着电推子开始剪毛，刘瑞奇和客人们张大了眼睛是定睛仔细的观看，他们一看呢，那锋利的剪刀在羊的各部位游刃，羊们一边叫唤一边挣扎，徒劳无疑呀、啊，根本就没有反抗能力啊！就听见嘎嚓咔嚓咔嚓有节奏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声真好听啊！周围围观的老百姓是掌声雷动啊！羊在哀鸣，人们在高兴啊，羊的叫声和人的高兴声是混在一起，惊天动地。最后把剪毛大赛是推向了高潮，机器末端的推子形状的便是机械剪刀，工人拿着它在这羊身上层层推进，有的一边剪毛还一边哼哼着流行歌曲，那个轻松潇洒的样子真有点西部牛仔的风度。看这种工人剪毛，那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啊！他们手持利剪，动作干净利索，手眼身法步腕胯肘膝间全都使用了，特别是手腕灵巧的转动，似乎是在表演一种手的舞蹈。其实剪毛啊有一定的规律，从羊头上开始，哎，每个人都是如此，脑袋、两腮、两肩、后背、前腿、两肋、屁股、后腿、尾巴，这是一道程序啊。有的人手是真快啊， 时间不大，表演结束，工作完成了，再看啪拿起来一抖，是一张完整的羊皮，不是说剪羊毛像推头一样刷刷往下直掉，那不行啊，因为羊啊正在换皮的时候，所以是一整张羊皮抖完之后往案子上一铺，旁边有检验官来检查，仔细的看剪的全不全，这张羊皮从羊头到羊尾不许有一点损伤，一剪子下错了，一推子推错了，有损坏的地方淘汰出局，没有这才有进决赛的资格。另外再检查那只被推毛的羊身上有没有伤，有没有拉口子，给拉破了出血了，淘汰出局。另外掐算时间的官员，大家也进行了比对，比来比去，比去比来，最后一个叫比尔的小伙子终于获得冠军了。当一宣布比尔获得冠军了，全场掌声雷动，哎呀，人们呢热烈拥抱比尔啊，把他抛上了天空，真有点类似中国的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差不多。这小伙子乐得五官都挪移了，不住地向四外飞吻。最后到了颁奖台前，由政府高级官员颁赠奖品，刘瑞奇也参加了。再看这小伙子接过来奖品，高高举起向周围示意。咱这么说吧，大家参观完了之后回到宾馆还在议论此事啊，这一天都没闲着，上午参观毛条厂，紧跟着看剪毛比赛，刚想歇一会儿，接到乌拉圭政府的通知，什么事儿？下午他们的总统叫桑吉内蒂要接见中国代表团一行。那位说了，国家再小那是个国家呀，你别看是袖珍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是在联合国人家有席位，同时有发言权。哎，你拿咱们这来说，咱们这省倒是大，人口也不少，能派代表到联合国去吗？那不行啊，你是中国的一个省，人家国家虽小五脏俱全呢、啊、不管怎么说，桑吉内蒂那是乌拉圭的一把手，一把手要接见中国毛纺代表团，那超规格的接待啊，说明这是何等的重视啊。刘瑞奇大家高高兴兴收拾收拾服装整齐，赶奔总统府。等到了总统府了，红地毯都铺好了，专门有接待的官员在这恭候着。刘瑞奇一行下了汽车之后，接待人员非常热情地在前头做向导，进了总统府的大门。等到了大厅里面，总统正在这恭候着，一眼看见刘瑞奇呀、啊，桑吉内蒂总统紧行几步握住刘瑞奇的手，刘先生欢迎你呀、啊，欢迎你，你是贵宾呐、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哈哈哈哈，欢迎老朋友的到来，里边请，里边请。说到这有人要问了，老朋友了，怎么刘瑞奇跟乌拉圭总统还是老朋友呢？那么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对，您算猜对了啊！这个事儿啊，我得插几句。在1996年，恒源祥对乌拉圭羊毛的使用量 已经占到乌拉圭羊毛总量的15%，雄居该国在世界各地客户之首。恒源祥三个字在乌拉圭羊毛业是如雷贯耳。作为乌拉圭支柱产业的羊毛生产企业，与恒源祥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所以啊，在乌拉圭总统桑基内利访华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了，我一定要访问上海，一定要看看恒源祥，我们的主顾。桑基内利总统特为修改了上中国的行程，没去杭州，头一站就到了上海的恒源祥。当恒源祥的老总得到通知之后，非常兴奋，赶紧打理迎接客人，也铺上鲜红的地毯。提前一个小时，恒源祥的员工就站好了队了，是敲锣打鼓，彩旗招展，准备迎接贵宾。等到车队到了之后，桑基内利总统从车上下来，见到了刘瑞奇。使他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想到这刘瑞奇啊是个年轻人，原来脑子里想的好像是个有胡子的老头儿。呀，一看这老总不但年轻，而且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啊，完全出乎自个儿的意料之外啊。就这样进了待客厅，乌拉圭总统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瞅着什么都新奇，而且上下仔细打量刘瑞奇。刘瑞奇利用这个机会，把恒源祥的发展史一宗宗、一件件简单扼要地做了说明和介绍。桑基内利总统不住地点头，通过翻译说，恒源祥了不起，了不起呀！他也知道了恒源祥的内幕。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旁边有人提示啊，说：“总统先生，按规定，您访问恒源祥的时间不能超过50分，现在已经超过了1小时了。桑基内利总统这才起身告辞。他拉着刘瑞奇的手说，我希望跟刘先生咱们长期合作。刘瑞奇是频频点头，不过没走之前，刘瑞奇把手一伸，且慢，总统先生，我要送给您一件礼品。翻译一说，总统有点纳闷，哦，送给我礼品，正是，准备。早准备好了，两位工作人员抬着走进客厅，上头用红绸子挡着，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刘瑞奇笑着说，总统先生，请您把红绸子掀下来。我哦，总统也纳闷，过去一伸手，刷，把红绸子掀开，众人是一片惊呼啊！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是荣秀的一幅画像，就是总统桑基内利的画像。桑基内利啊，都惊呆了。哎呀，是1:1的比例啊，都旗鼓啊。他看着，这个爱奇劲儿就甭提了。不住的连声叫绝，太好了，太棒了，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刘瑞奇笑着问他，总统先生，您看修的像吗？像极了，简直比我本人还要像啊。谢谢谢谢，这送给我了，正是送给您的礼物。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呀。所以乌拉圭总统非常珍贵的把它珍藏起来，带回乌拉圭。回来之后挂在哪儿呢？就挂到总统府供人参观。 咱就这么说吧，这荣秀像就往这一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乌拉圭人呢、啊、大家排着号到这来参观来，怎么那么像啊，绣的怎么那么好啊，中国人绣的，恒源祥人绣的，了不起了不起啊。打那之后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书说回来，为什么说老朋友见面呢？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所以今天是第二次见面呢，哎呀，乌拉圭总统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打开了话匣子，问这问那。最后刘瑞奇表示，总统先生，我计算了一下，你们所有的羊，八头羊当中就有一头羊的羊毛供给我们恒源祥使用，在不久的将来我敢保证，你们有七头羊当中的一头羊羊毛归我们使用。太好了太好了，但愿早点达到目的。有买主谁不高兴啊。当晚总统设宴款待了刘瑞奇一行，在席间桑基内地总统啊又想起一件事儿来，刘先生，我听大使跟我讲，你们排了一张叫什么万羊图，是在澳大利亚拍的，相当惊人，国有此事，正是，样片我都带来了，总统可以过目。太好了太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将来你们再拍巨型的广告，可以到我们乌拉圭来嘛，我们的草地也是一望无际，我们的风景不次于澳大利亚呀。啊，刘瑞奇点头，好好好，我记住了。访问是相当愉快呀，因为刘瑞奇一行按照计划还得访问阿根廷，所以就离开了乌拉圭。一行九人的心里这个悸动劲儿就甭提了，看来得广交朋友啊，乌拉圭的人太热情了。哎，不仅乌拉圭，阿根廷上至政府下至百姓也是相当热情。总而言之，这一次南美之行，刘瑞奇做了个总结，是硕果累累呀。这正是春草青青野花黄，骑马扬鞭牧牛羊，风吹云散天地阔，草原牧歌正有羊。 我可以把我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跟着你到处流浪，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好让我整夜疯狂。什么人都不想，什么事都遗忘，我要住在你心上。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人有心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怕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夜。Thank you. 我要跟着你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把心事轻轻地放。什么人都不想，什么事都遗忘，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彷徨，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也无 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场。 说到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都会啊。特别是世博在上海召开，真是如虎添翼啊。不信，您坐上车子再到上海转上一圈，您就会发现卢浦大桥像一张弯弓横跨在浦江两岸，桥上的是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桥下是江涛澎湃，百舸争流，繁华的大上海日夜都激荡着时代的潮汐。您的车子沿着浦东济阳路西行，在经过一段 S 型的道路之后，车就驶上了引桥，逐渐登上桥弓的顶端。您站在桥上下车，你仔细看一看，哎，那就是世博园，沿着浦江两岸次第展开呀。它上接卢浦大桥的耀华之路，下抵南浦大桥，在方圆 5.28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形状是千姿百态，色泽是五彩缤纷，各类的建筑物是拔地而起，凌空耸立啊，参差排列，形状各异，哎，各种风格是争奇斗艳，气象万千，一座万国博览的城中城正在崛起。这世博会啊，还没等开呢，好家伙，已经引得万众瞩目，是全球聚焦。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啊，那当然了，位于金陵东路358号的恒源祥大厦里，到处都粘贴着世博会徽和吉祥物的图案，人们沉浸在迎世博的欢乐气氛当中。面对此情此景，恒源祥人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世博有我的自豪感。为了世博，他们努力过，为了世博奋斗过，为了世博也拼搏过。如今呢，当世博以匆匆的脚步向人们迎面走来，怎不叫恒源祥人是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呀、啊？说起恒源祥与世博的渊源，还要回到10年前上海申博期间那些难忘的岁月。在1999年，上海提出承办2010年世博会的计划， 这是继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申办的又一届大型国际顶级盛会。它反映了我们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大国风范。经过考察和论证，在充分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之后，中国贸促会提出申办世博会的建议，并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1999年12月，中国政府在国际展览局第126次全体大会上正式宣布申办2010年世博会。2000年3月1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啊申博办。申博办的首先任务便是进行国际公关。您听清了，国际公关是啥意思？以赢得更多的选票，得拉票。因为申博和申奥是一样的，已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蛋糕。申博是否成功，最终必须由国际展览局各成员国代表投票表决。往往申博尚未开始，各种拉票活动已经提前就展开了。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俄罗斯、南美的阿根廷等等等，许多国家都提出来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申请。一时间是群雄逐鹿，硝烟四起。那么花落谁家还是个未知数啊。这天乌拉圭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两位上海客人，当大使看到上海申博办的函件，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寒暄了一会儿之后，客人呢开门见山陈述了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过程和理由，希望乌拉圭在申博问题上支持上海，投上海一票。当这话说完了之后，乌拉圭的大使乐了，哈哈，你们二位啊找错人了，跟我说没有用，你们上海有一个人呢，此人姓刘，叫刘瑞奇，是恒源祥的老总，他在我们总统面前说话比我要有用的多得多呀，你们怎么舍近求远呢？俩官员一听，是啊，我们真是舍近求远了，刘瑞奇有那么大的能量。大使说了，太有了，刘瑞奇是我们乌拉圭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我们总统的老朋友了，他说话比我要好使得多呀。好了，再见，拜拜，拜拜。两位官员离开北京返回上海，马上向市政府市委做了汇报。单说有这么一天，刘瑞奇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市政协举办的中秋晚会，正在这时候有人到他近前了，拍拍他肩头，刘总，有人给你打来电话，请你马上出去一趟。啊，好吧。刘瑞奇不知道什么事儿，立刻走出会场，到了什么地方就赶到红塔酒店。等进屋一看呢，见过找他这个人是国家纪委副主任，叫张国宝啊。张主任一看刘瑞奇，高兴了，小刘啊，我准备率团呢到南美去访问，干什么呢？为上海申博做一些工作，其实言下之意啊就是拉票啊。听说你跟乌拉圭以洋会友，与乌拉圭的高层接触频繁，在乌拉圭很有人缘啊， 是否你陪着我咱们一起出访啊，帮着我攻公关，你看怎么样？刘瑞奇当即表态啊，申博是大事儿啊，这件事儿我是义不容辞。不过关于公关这件事情，我有我的看法啊。你看，我要陪着您出访，这是公，以公事办公出访的形式提这个事儿，我觉着不太合适啊。哎，我听说桑吉内地总统近期要访华，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是否能请总统在访华期间专程到我们恒源祥再来一次，我要好好的接待接待他，在接待当中我想办法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一说。行啊，可以，两个人就这么协商好了。经刘瑞奇与乌拉圭商会、乌拉圭羊毛局积极的沟通，乌拉圭总统桑吉内地对重返恒源祥兴趣很浓啊。总统府对访华日程又进行了修订，原定到其他城市不去了，改在到恒源祥去参观。看来桑吉内地总统啊也不白给呀，因为这是大财东啊，不能得罪了财东，我到那访问访问，增进感情，我多卖点羊毛，多赚点银子，有啥不好啊？因此这位总统也就答应了。简短接说，人家说话真算数，桑吉内地总统又见到刘瑞奇，两个人是第三次握手，主宾之间是谈笑风生，气氛融洽呀。总统说了，刘，你送给我的荣秀画像太神奇了，太了不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到总统府来观看画像啊，总统府简直成了展览馆了。刘瑞奇就说，荣秀啊，是我们中国在吸收外来艺术的基础上，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刺绣创造出来的一门独特的工艺，文化大革命中啊几乎失传了，恒源祥为了抢救这门艺术，特地成立了恒源祥荣秀工作室，将老艺人们集中起来，对这一门工艺进行了继承和创新，在荣秀人物肖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哎呀，总统听完的是不住的点头啊，你们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真的了不起了不起呀。刘瑞奇侧目一看，机会来了，上边交给的任务该完成了，所以他话锋一转是直后主题呀，前边还得有点铺垫。总统先生，这荣秀画像仅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支，其实我们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呐、啊、比如四大发明，比如京剧国画，比如刺绣民音，还有中国现代经济的成果数不胜数啊，如果把这些元素集中展示，让世人欣赏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并与之交流，那该是多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总统听完了之后点头称赞，是啊，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快点进行呢？快一点呢，让世界人尽快的了解你们中国。总统先生说到这儿了，我的心比您还着急，我有一件事情打算拜托总统先生。好啊，凡是我能做到的请讲。什么事情？总统先生，我们上海市 提出申博的要求，希望在申博投票会上你们能投上海一票，你看怎么样。这位总统连啵儿都没打呀，听完了之后马上表态，当然可以，我跟中国人民友情深厚，我跟你刘老板感情深厚，就冲这个投上海一票不成问题。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你看看够意思不够意思啊？不管是洋人还是中国人，都要重视一个信字。还是那句话，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呀、啊！哎，说话一定要算数。到了2002年12月1日，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举办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成员国代表大会上，哎，经过4轮的角逐，中国上海是一路过关斩将啊，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这其中就有乌拉圭投中国的宝贵一票。换句话说，就为这件事刘瑞奇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也有老刘一份呢、啊。用刘瑞奇的话来说，过去对世博了解的不多，看了昆明的花博会，虽然说是奇花异草令人赏心悦目，但总觉得跟企业关系不大，自己只是个看客和局外人而已，并没有参与的意识。现在上海申博触动了自己的神经啊，便有意识地搜集世博信息。真应了那句话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世博竟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和那么丰富的内容和那么深远的意义。刘瑞奇啊，是个酷爱学习的人，对于新科技新知识的渴求使他呀博览群书，受益匪浅呐、啊。于是有关世博的资料便积累成堆，他终于明白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申博。因为主办世博会既能展示一个国家的形象，又能促进主办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能提升国力。世博至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换句话说，竟在别的国家别的城市举行了，没有中国人的份儿啊。所以这次申博成功，这是咱们中国值得庆祝的大喜事的大喜事啊。谁都知道世界杯、奥运、世博，这是世界上三大顶级盛会，成为各国加速发展融入世界的最佳平台。通过补课使刘瑞奇对世博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和更加深刻的认识。其中有一条信息打动了刘瑞奇，日本呢举办世博会的时候，光卖那个世博会上的玩具和纪念品就挣了人民币70个亿。我的妈呀，这笔收入相当可观的，还不算旁的啊。世博是个大平台，展示综合国力啊，哪个城市举办了哪个城市得发大财。现在在上海举办了，那么恒源祥人又当如何呢？刘瑞奇岂是等闲之辈啊，在2002年6月17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香港大公报以版面竞拍的形式 推出来百年纪念珍藏金版。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大公报在头版和末版上联袂登出了一个吸引世界眼球的彩版，叫什么名？叫上海申博专版广告。占据了版面中央的是一幅都市速写，上面蓝绿二环相扣，象征着上海与世界人民的相融。这环上面还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儿：上海如有一份幸运，世界将添一片异彩。左边巍峨壮观的东方明珠塔一柱擎天，右边则分别刊登着最能代表上海特征的几幅图片：异国风情的外滩，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古色古香的城隍庙，盘龙云海的南浦大桥，流光溢彩的南京路，等等等等。上海风光是尽收眼底，都市魅力是一览无余啊。精彩照片的下面配以抒情的文字，是图文并茂，美轮美奂。行家称这是一幅罕见的报纸珍藏经典版呢、堪称绝唱啊。头版套红印着中国的承诺，中国能够举办一届最成功、最精彩、最难忘的世博会。当然最具匠心的则是刊在上下两条的贺词，您注意听啊。上联是恒源祥与上海人民期盼世博会申办成功，下联是恒源祥敬贺大公报创刊100周年。大公报百年纪念期刊已经是热卖啊，上海申博是更大的新闻。恒源祥借助这两个强劲的翅膀在蓝天上尽情的翱翔，既祝贺了大公报创刊100年，又扩大了上海申博的宣传，同时也使恒源祥的品牌效应达到了更大范围的覆盖。一石三鸟的策略令人是拍案叫绝呀。恒源祥百万重金拍得大公报百年纪念版力挺上海申博的新闻稿，瞬间就轰动了海内外。恒源祥又夺取了一项第一，国内企业第一个在大公报批专版推介会上在上面推介上海申博。在申博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恒源祥啊一支百万巨金呢、为申博造势啊，可称得上是刘瑞奇的又一个大手笔，谁能比得了？由于本期的报纸意义重大，版面精美，极具价值，出版后即成为收藏珍品。据说啊，市场价现已飙升到数千港元一张。参与世博会企业不计其数，但恒源祥凭借着一个经典的案例策划，使众多知名的企业全都靠边站了，唯独恒源祥是独占鳌头。围绕世博做足了文章，使品牌得到最大化的覆盖，是刘瑞奇日思夜想的课题呀。刘瑞奇什么人呢？能闲得住吧？世博会在家门口开，他能掉以轻心吗？有时候他坐上车子围着世博会他就转悠，干嘛？寻找灵感呢。他一看参加的这些国家那各展风采，看一个地方 他脑瓜就灵光一闪，看一个地方就灵光一闪，特别是中国馆。当然了，中国人那不爱惜中国的产物吗？看到中国馆，他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寻思怎么能展示世博呢？我能做些什么呢？第一，我要卖纪念品，效仿日本那样。什么纪念品最好？据我所知啊，什么帽子啊，小壶啊，特别是那南泥壶，又美观又漂亮又形象啊。你要能买这么一把壶，既有收藏价值，也有升值空间。没事了，您喝点水就能想起世博会来，一举三得。拿刘瑞奇的话来说，一石三鸟啊。另外，刘瑞奇也没闲着，在上海投巨资举办了一场歌曲晚会。这个晚会啊，是09年10月13日晚上在上海大舞台盛大举行的，来自内地的、港台的、海外的40多位演艺明星欢聚一堂，登台献唱啊，用歌声表达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美好祝愿。花常开，草常青啊，世博满园春，手牵手，心连心，相聚浦江滨。大家都知道，世博会已经开了多日了，恒源祥到处都卖纪念品，什么帽子、玩具啊，珍藏的东西啊，多得很呐、啊。我相信，作为恒源祥人，绝不会放弃这一良好的机会。作为刘瑞奇，能放过这么好的平台吗？通过这个平台，更能展示恒源祥他的产品。我相信，很快有一天，恒源祥人将插上腾飞的翅膀，从中国飞向世界，恒源祥的产品将为世界人津津乐道。我们祝愿恒源祥是早日成功啊！这正是恒源祥的事迹说不完，刘总的创意讲不完。我说到此处告一段，留给他人谱新篇。 I just wanna tell you.